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在蓝银皇的拉扯下，很快唐三将他们拉进了一条寂静的小巷。没有几个时辰的功夫，他们是清醒不过来的。解决了外面的问题，唐三这才悄然翻入府邸之内。府邸内的50名士兵分为5组，分别在5个不同的方向巡逻。每一组士兵都有一名40级左右的魂师率领，算是相当严密的防御了。如果唐三想要全歼这府邸内的魂师，他只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释放出自己的第八魂技蓝银邪魔镜之灭，就可以瞬间解决。通过先前的探查，他发现这里驻扎的全部魂师中只有一个人的实力到了魂圣级别，剩余的大多是60级以下的普通魂师。但是唐三不会这么做，如果他凭借自己强大的魂力将这里的魂师全部剿灭，那么奴仆和士兵也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。他不想滥杀，这是其一。另外一点，如果他只是使用了一个魂技，那么之后武魂帝国就很容易察觉到来这里的是一名强大的魂师。而唐三要制造混乱，自然不希望他们探查到这样的结果。正在这时，一队巡逻士兵朝着唐三的方向走了过来。唐三身形一矮，立刻伏低在身旁的一片花草之中。他的蓝银皇就是植物系武魂，此时隐藏在植物之中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魂师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一脸巨傲的神情，看都不看背后的士兵。在他身后那些士兵小心翼翼地跟随着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魂师在普通人面前确实相当的强势。一根树枝悄然出现在这对士兵之中，顿时一名士兵被绊了一下，撞上前面的士兵。 你干什么？ 混蛋，吵什么？ 大人 他撞我。 惊呼的士兵赶忙解释，不过下一刻这名士兵的瞳孔突然放大，和其他士兵一起吃惊地看着那名魂师背后。40级已经是魂宗的称号，拥有相当不俗的实力。看到士兵们的眼神不对，那名武魂帝国的魂宗立刻反应过来，也不回头，身体急速前冲，同时释放出自己的武魂，准备闪避开可能来自背后的攻击，再发动反击。他的反应不可谓不快，可惜的是，他遇到的是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的对手。一根蓝银皇紧紧缠绕上了他的脖子，冰冷的精神力直接刺入他脑海之中，切断了他与自身武魂的联系。武魂只是释放到了一半就被强行打断，咽喉被锁，他连呼吸都无法做到，自然也不能发出声音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强烈的震荡力从士兵们脚下传来，他们只觉得全身一软，就倒在了地上，人事不知。对武魂帝国的魂师，唐三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，这些都是他的敌人，少一个，武魂帝国就减少一分实力。尖刺从缠绕在那名魂师的蓝银皇上突出，深深地刺入了那名魂师的咽喉。蓝银皇尖刺上附带的剧毒直接钻入对方大脑之中，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对方的生命。那10名士兵并不是倒在唐三的魂技之下，而是海神三叉戟。唐三只不过是用海神三叉戟在地上顿了顿，再将震荡之力用自己的魂力收束到直线方向，10米范围内就已经将他们震晕了过去。蓝银皇闪烁，一共11个人被悄悄地拉到花丛之中。5队巡逻士兵立刻就解决了1队。很快，唐三又找到了其他4队巡逻兵，分别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他们。有用蓝银皇直接麻痹的，有用魂力直接震倒的，也有用昊天锤砸死的。他带给那些昏迷士兵的感觉就是遇到了不同的对手，也根本没有给那些普通士兵看清他的机会。在不惊动府邸内魂师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，唐三只用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。冰冷的杀机开始在他眼中闪烁，真正的狙杀从现在才开始。手提三叉戟，唐三悄悄地没入府邸之中，没有再释放出自己的蓝银皇。右手海神三叉戟，左手释放出昊天锤，左锤右挤，拉起一块早就准备好的蒙面布。 在踏入府邸的同时，他那原本用来探查的精神力骤然释放，强烈的精神震荡顿时出现在这座护城魂师团的驻地之内。唐三发动的精神震荡并不算十分强烈，但对付普通人却已经足够了。奴仆们无一例外地昏迷在地，整个府邸内剩余的就只有那些突然被惊醒的魂师。一些正在修炼的武魂帝国魂师甚至还走差了魂力，痛苦地倒在自己的房间中。 什么人？ 哼！ 唐三没有再隐藏自己的身形，迎面已经有两名魂师发现了他，飞快地释放着自己的武魂，同时朝着唐三冲了过来。由于从唐三身上并没有看到魂环闪现，所以尽管他手持两柄武器，也没有引起这两名魂师的注意。唐三全身杀意四射，左手昊天锤抛飞而出，直奔对方两人袭去。他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两名魂师的能力是什么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不论他们的魂技有多么精妙，都毫无作用。单是唐三肉体的力量就已经是他们承受不起的，更何况还有那霸绝天下的昊天锤。就连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的海龙斗罗都在唐三的昊天锤下吃了亏，更何况是他们了。结果毫无悬念，控鹤擒龙只是轻轻一带，重量达到千钧的昊天锤已经先后轰击在两名魂师胸膛。不是他们不想阻挡，而是他们释放出的魂技根本就无法阻挡昊天锤的前进。此时更多的魂师也已经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。魂师的能力毕竟是强大的，这边交战虽然短暂，但那两名魂师的呼喝声已经暴露了唐三的位置。瞬间转移悄然发动，唐三已经凭空出现在另一个位置，在他背后至少七八个单体攻击魂技轰击而至，巨响中一座房屋已经化为废墟。唐三只用了最简单的方法来攻击对手，昊天锤脱手而出，恐怖的锤力加上控鹤擒龙的控制之力，面对这些普通的四五十级魂师宛如虎入羊群一般，他们甚至找不到唐三。只见黑色的大锤盘旋轰击，每一次碰撞必然会带走一名武魂帝国魂师的性命。但见各种技能闪烁，但是面对沉重无比的昊天锤，这些技能也只能如同灿烂的烟花一般盛放后瞬间衰竭。诡异的是，每一次昊天锤杀死一人，锤身上铭刻的杀神领域的纹路都会闪过一层血光，昊天锤上的煞气也会随之增加一分，红黑两色光芒闪烁。面对那些试图用能量类魂技抵挡的对手，这红黑色的光芒似乎能轻而易举破开对手的防御。连唐三自己也没有想到眼前的一切竟是如此容易。在他预料中，这里毕竟有近百名魂师，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掉不放跑一个，多少也要费些周章。可是这些魂师却根本没有一个能够抵挡住昊天锤一击的。没等唐三转化攻击方式，就至少有超过半数死在了昊天锤下。这当然不是因为对手脆弱，而是因为唐三的实力太强了。上一次与武魂殿的人交手还是在四年多以前，那时候唐三不过才60多级的魂力，如果是面对如此众多的魂师，当然不可能轻易战胜对手。可是现在的唐三早已拥有了绝对的实力，在如此实力面前，眼前这些低等级的魂师在他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，这就是高等级魂师对低等级魂师的绝对压制。正在唐三考虑着准备换换方式攻击这些魂师的时候，突然一声铿锵巨响，他那不断掠夺性命的昊天锤被一股大力荡起，在空中盘旋一周。唐三嘴角处流露出了一丝冷酷的笑意， 终于有点意思了。 所有人都聚集到我这来。 一名身材极为高大的魂师站在院落之中，此时剩余的魂师只有30几人，这些魂师们慌忙聚集在一起，站在那名身材高大年约60的魂师背后，心神这才稳定了几分。刚才那一阵昊天飞锤实在是杀得他们心胆俱寒。 是哪位昊天宗的朋友？请现身吧。 唐三收回昊天锤，缓步从废墟后走了出来。由于斗篷很大，不但遮盖了他的身体，在他微微低头的情况下，也让对方无法看到他的相貌。高大魂师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唐三，他右手之中握着一柄战斧，正是他的武魂血魔斧。 他也就是唐三查探到的在护城魂师团中唯一的一位魂圣级的强者。只是唐三也没想到这个对手竟然是一名气魂圣，实力相当不俗。不过血魔府魂圣此时心中却更加吃惊，虽然他刚才挡住了昊天锤一次攻击，但是握住血魔府的右手现在还在痉挛，虎口已经被震裂了。显然眼前这个对手的魂力绝不在自己之下，虽然他自认为自己的血魔斧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器武魂，在魂圣这个层次中他自己的实力也绝对是中上等的，可是面对一名魂力不低于自己，手中所持却是曾经天下第一宗门镇宗武魂昊天锤的对手，他又哪有半分把握？ 昊天宗什么时候也变得如此藏头露尾了？ 你根本没必要知道我是谁，很快你就是一个死人了。 没想到昊天宗竟然复出了，不过就凭你们昊天宗怎么可能与我们武魂帝国抗衡？我劝你还是继续做个缩头乌龟，或许还能苟延残喘。若你们敢重出魂师界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结局就是你们的下场。 武魂帝国已经成立，正是与两大帝国交恶，武魂殿自然也不需要对自己当初的作为遮遮掩掩。当然在他们的解释中，蓝电霸王龙家族无疑是极为邪恶的存在，被正义的武魂帝国指使剿灭，历史永远都是胜利者书写的。虽然武魂帝国还没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，但对于这段经过他们已经开始不遗余力的歪曲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